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新衬衫，镜子里我又长高了些，和同学吃火锅然后开台妹，一起狼人杀不用上学却不累，发条祝福传给你，请你别忘记，今年我们还要看流星，演出的愿望你都实现了吗？喜欢的男孩你都追到了吗？回家陪妈妈一块儿包个饺子，包个饺子，回家陪奶奶一块儿看个电视，看个电视，和弟弟放个烟花，让城市回忆留下七大姑八大姨，你们的红包在哪？ 春风吹十里，莺啼报新年，爆竹无声响起，好运又一年，走过一片世界飞，只为遇见对的爱，愿花具有彩，今夜共团圆。 欢迎各位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明天就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一激动，说错了，后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不管如何，这个2021就要成为过去了。那今天我们继续和昨天一样，用一首歌回忆一个月份，重走一遍我们的2021。暖场歌，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一月份来报道的《春风十里报新年》。好像这周六我们又要站在一个循环的开始了。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我想很多朋友会跟我一样，真的是听到这样的音乐就有点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想立刻穿越到2021年的1月1号，一年前的当下。我想各位此刻也正在筹备着，想象着怎么去迎接新的一年到来。刚才在歌曲当中给我描绘的那个场景真的是太温馨，太可爱，太让人难以拒绝了。我们就是这样迎来送往，互送祝福，好运一年又将开始了。时间来到2月，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人物他们在危难中前行，或者是在逆境中坚守， 他们当中有身患绝症坚守抗疫一线的医生张定宇，有为救群众牺牲在洪水当中的消防员陈露，还有改变山区女童命运的公益校长张桂梅等等，他们都在书写着国人的精神史诗。让我们以这曲邓紫棋的《平凡天使》再次向他们表示致敬，好吗？ 别怕漫长的黑夜，抬头看看星星，此刻正脸呈现，也许是一场考验，看散落的心灵此刻是否并肩。当你祈祷能看见奇迹，你是否相信那答案就是你？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一颗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多少次沿路颠簸，多少大雨滂沱，我们都曾度过，尽管会怕会难过，同舟的你和我再不必退缩。当你祈祷能看见奇迹，你是否相信那答案就是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一颗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 平凡的力量聚起来，我觉得都会闪烁出最耀眼的感动。也许你觉得自己很平凡，也许你认为自己在岗位上或者是在家庭当中做到的不多，但我觉得其实能够为周遭带来温暖的你都是天使。这首《平凡天使》就是这样干干净净的用一下简单的钢琴配乐，给每一个平凡的人带来温暖，带来鼓励。所以嘟嘟，你说在你的2021年度的歌单当中全部都是钢琴曲，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我看到了，基本上都是来自赵海洋的钢琴版的作品，秋的思念，瞬间永恒，夜空的寂静，冬雪等等。赵海洋好有福，得了你一人心，好棒。欢迎大家此刻如果有空的话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我们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进来给我们发送一下2021年度你的歌单。从年初听到现在，几乎每一天的节目都是我在安排，除了每个月的15号我们特别的音乐反转时间你是我的 DJ， 那一天的歌单确实有是听众朋友来做主的。那在明年即将到来的2022年的每月15号，我们依然延续这个单元，依然延续这个让大家很牵挂的一个时候。我觉得每个月的15号会像是我们的一个特别浮出水面的仪式，那些深藏在收音机旁，那些从来不说话，那些从来不联络的朋友，会被一首音乐感动到，会说出那些 很久都不曾跟外人说的故事。大家可以在节目播出而外的时间，在新浪微博里面找到六个字 V 字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私信给我。今天要亮出你的歌单了，不知道你的歌单当中收藏的那些好歌有没有这一首，有没有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王铮亮。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为谁飘，小溪为谁流，带着满怀的激情。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诉，可知我满怀的寂寞。请问小溪，谁带我追寻？ 方式和我们一起回眸到了三月，耳边是王铮亮带来的一首《三月里的小雨》，是一首翻唱作品，那种景与情的对照，意境感真的是跃然耳边，对吧？我们好像有点向往三月了，真是站在料峭当中眺望春雨，我们感觉到那一份生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阻挡。我们听得到天地光阴，听得到人间的美好遇见和相守。在这个三月，在过去的2021年的三月，我们之间刚刚走过一个季度的时间，不知道各位那个时候听歌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不知道那个时候对我们的专属聊天室感受如何。那个时候我们应该还没有名字吧，应该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和其他一样的房间。时间来到四月，四月是什么？是爱，是暖，是人间的四月天。这是来自李宇春的一首歌。 见的四月天，小巷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眼中交舞着边。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间。那青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是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花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出放芽的绿，你是柔嫩细月，水光浮动着你梦，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雪花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出放芽的绿，你是柔嫩细月，水光浮动着你梦，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 4856说，喜欢听的歌还是那些经典的老歌。心里话，亮在榜首的是走在红毯那一天。还有东一刻感慨到，发个歌单真的是太艰难了。你的歌单我已经收藏了。今天节目之后，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面找到我，看一看所有我们大家发上来的歌单当中都有哪一些，我们也听一听各自的喜好。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间。那青那娉婷，你是鲜艳 春，邀请到了音乐人彭青为这首诗词来谱曲，给我们还原出了诗歌的那种韵律和意象。我觉得特别能把那种怎么讲东方之美很好的用音乐给我们生动地表达了出来，我们很容易在这样的旋律当中沉醉起来，对吗？ 誓言再谅解你难，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谁是你人间的四月天呢？如果给你三秒钟的时间，第一个跃入脑海的那个名字是谁？大声地告诉自己，2022年，好好待他。四月天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五月天的《盛夏光年》。阿信好像真的在这首歌里，全部都是用真声来演唱，那种嘶吼的高音和狂飙的电吉他很相碰撞之后，给我们带来了热血的少年心气。 2022，我们也要干出一番大事业哈！音乐为你加油鼓劲。 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我不争了，我不争。其实我最爱，让盛夏去到来，把残酷的未来宽泛到光年外。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我不争来，我不争。 吗？就是劳动节开头，就是一个用汗水跟鲜花构筑的月份。奋斗就是最美的风景，所以我们依然用这首歌回眸2021年的五月，也要用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这一年奋斗过的人，正在奋斗的人。我们愿世间不负耕耘，不负有心人，好吗？这个声音来自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和你一起音乐回眸2021年。时间走到六月，中场前最后的这一支一年一度的毕业季。 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把笑和泪都留下，留在这一年的夏。对于未来的想法，有太多疑问没有回答，关于面包和理想，还有平凡和伟大。那就这样出发，再见吧，和我一样匆忙的人啊，你们的歌声在遥远的路上轻轻回响。时间会回来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梦想会回答生活，生活回答你我的模样，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河流会回答浪潮，一起跃入人海，做一朵奔涌的浪花。 跃入人海，来自毛毛毛不易，真的是各有风雨灿烂。毕业季可能对于收音机前的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来讲已经很久远了，但是在每年的六月，我相信大家都会回到那个青春的时期，都会回到那个特别刻骨铭心的时期。 有说不完的话，随着我们出发，那个平凡的背影，去远方还是故乡，迎着明天的风沙，有太多孤单无人回响，你是否和我一样带着倔强不投降。

我是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 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刚进场的小伙伴，迅速整理好衣服，迅速坐下哈。时间来到今年七月，你知道的。 握紧手中的梦想，在心真正起航，芯片长出绽放。 扛起时代的重量，你就像一道光，变成我的太阳。 抬起头，迎接白昼，使命把信仰点亮， 向着风拥抱彩虹，指引我向前走。 在心中撑起航，芯片掌中绽放。 扛起时代的重量，你就像一道光，变成我的太阳。 抬起头，迎接白昼，使命把夕阳点亮。 这首歌叫《你的答案》，原唱是阿荣。这一版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为了庆祝建党百年专门重新改编的歌词。歌词当中有一句，我觉得在我最初听到的时候特别感动到我。他说：“扛起时代的重量，你就像一道光，变成我的太阳。”我想这里的你，是党，也是千千万万个我们。而这里的光，我也觉得不是凭空出来的，而是我们每一代人用自己的双手挣过来的。在今年有一部很火的剧，名字叫《觉醒年代》，当中有一幕我记得是李大钊问陈独秀说，你为什么要建这个政党？然后陈独秀就指着衣衫破烂吃不饱穿不暖的百姓说，不为什么，是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 人的尊严。我记得当时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小的时候在读那些革命先烈的相关文章，文章里那些字句的背后，其实他们都是对于信仰的追求，关于使命感的一些认知，但那时候完全没有感觉。但在觉醒年代当中，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感受到了，真的是热泪盈眶，对吗？今天我们欢迎大家亮出2021年的歌单，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跟我展现了一下各自的喜好哈。帝国铁骑123说，我的排序是这世界那么多人，灯火里的中国，寸心，独家记忆，小幸运，可惜不是你，光亮，百战成诗，爱不释手，你的答案。刚才我们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是排在你的歌单最后一位是吗？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会有人将它入选吗？ 未来的那个你是否活得过瘾，比现在这个我更喜欢那个自己，有没有遗忘了曾许下的约定，绝不要辜负此刻的自己，最后的8月31。下棋连闹钟都来到自然醒，时间忘了今天星期几，人生忘了要前进，曾经说好的环岛旅行，像那空白的暑假习题，那段还没告白的恋情，像电影喊的剧情，暑假不知不觉离开青春场景，人生后知后觉跟着欢庆，明天后的自己是不是我憧憬，未来的那个你是否过得过瘾，比现在这个我更喜欢那个自己，有没有遗忘了曾许下的约定，绝不要辜负此刻的自己，最后的8月31。 每年的暑假，很多人快乐的青春场景都浮上心头。这是来自台湾地区的831乐团的最后8月31，这是写给未来自己的歌。 融化的让我措手不及，最后的8月31。小时候梦的不切实际，长大后却要学着实际，我们讨厌那样的自己，无奈却无能为力，应该厚着脸皮活在他们期许，还硬着头皮做我自己，那一种的结局是我一生回忆。未来的那个你是否活得过瘾，比现在这个我更喜欢那个自己，有没有遗忘了曾许下的约定，绝不要辜负此刻的自己，哦吼，那一年那个8月31，约好了一直这样子下去，就算失败了也是种偶遇，我很难叫怀疑， 有什么表情， 是快乐或伤心，有没有无愧我心，就在你已放弃曾追求的风景，别忘记唱着小歌的自己，最后的8月31。 上学的时候，估计每个人都讨厌过8月31吧，因为过了暑假最后的这一天，隔天醒来又要回到学校了。好像过了最后的暑假，也就意味着不同的将来和人生阶段马上到来。今天以后再没有暑假的人生该如何去过？乐团用音乐的方式带领大家找到解答。其实用音乐的方式来鼓励我们，要勇敢告别，要大胆向前，绝对不要辜负现在的自己。所以很多时候跟自己约定好，无论怎样都绝对不要变成小时候讨厌的那种大人，对吗？九月底，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或许着安静，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你就这样离我而去，带着我给你的记忆。可回忆那么清晰，那么透明，就算我再用力，再用力都抹不去你的呼吸，你的背影，是你，哦，你。每当我想起你，在这秋风里，在这秋月底，陪你走过四季。 九月底，秋风中总是蕴含着一种沉静的思念的力量。印象当中，九月的时候，北京都会下一场或者是几场小雨。秋风起，思念起，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想要等待的人。不知道到九月份的时候，你的故事，我的歌，是不是已经成为了各位在每天每个工作日后3点钟想要来坐一坐的地方？谢谢北京五号线。我想了一下，几乎在今年每次的节目当中，你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天气预报，你已经成为了我的得力的助手。他说今天下午晴间多云， 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5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午后短时阵风仍然较大，外出需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风干物燥，注意补水润燥，以及用火用电安全。 You said to stay because it's freezing cold outside, and when you breathe it turns to ice, I just couldn't help but smile. And I turned to look at you and I swear it wasn't planned, but we were frozen in that moment. So I took you by the hand and I kissed you. 都说十月的北京天空是最好看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假。在我们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我看到过了很多的朋友拍摄过的美丽的天空，比如 Mr. 梁，大家都好会拍照，摄影技术都是一流的。我们常常会被聊天室里那样的天空给美到，那么高远，好像把天地之间的距离也都拉高了。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分享了生活当中的不一样角度的美，对吗？今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把我们共同走过的2021年做了一个很好的切割，大家也亮出了自己的歌单。我相信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各位也都对照了一下自己那些歌单上的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自己喜欢的就是好的，能够给自己带来力量的就是最棒的歌，对吗？我们都能在像建歌单这样很渺小很渺小的事物当中去找到一份喜爱的力量，去找到一份坚持的意义。我相信今天亮出歌单的很多朋友对这样一首歌曲也是不陌生的，是给我们讲述了渺小的力量，给我们讲述了滴水穿石，聚沙成塔，积业成球。